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不管我们现在几岁，你经历的是否非常的丰富，我都希望每天晚上在10点大陆机我们相见的时候，我们都会变成更好的人。谢谢你在2018年的10月16号星期二的晚上22:02:46以非常熟悉和信任我的姿态和心情打开收听收看10点大陆机。你好，我是周准，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谢谢各位光临，也谢谢刚刚在10点大陆机我们的花椒用户稻草人送我的小礼物，谢谢。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我们回看2018年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岁月和日子都在不经意当中度过，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都积极地面对每一天，活出真我的样子。我也会看到疲惫的身影，每当深夜来临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在路上还没有回到家里，也许他们的晚饭还没有吃，也许他们还在为自己的生计忙碌，这些都是人间需要经历的事情。所以现实当中的我们确实非常的辛苦以及复杂，一切都没有那么简单。但是我们如果从简单的内心考虑出发，让我们自己变得活得简单，丰盈流力量坚强，那那个理想彼岸的花朵一定会期待我们去采撷它，对不对？今天我有非常多的感触想跟各位分享，是因为我看到了很多忙碌的身影，在为一些事情去做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小心思，还有一些无奈的表达。我们老说现实非常非常的有那种剧情的演变，它比所有教科书上给我们的理论以及知识都来得深刻汹涌许多。我们必须要经过很多的实践锤炼碰壁之后，才有可能去解决现实当中你遇到的问题和现象，对不对？所以今天晚上我真的是想把我自己生活当中一些经历，我的一些经验分享给那些在路上正在前进的朋友和青年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有什么困惑，在通往你理想的道路上，在通往你人生价值实现的道路上有什么样的困惑，你可以完全信任的来跟我说一说，你的成功的分享也好，或者说你有一点点的不安，不知道该如何实现，你可以把我当成一个大哥， 大哥哥更好一点，或者是一个叔叔，或者是一个同龄人，我们一起互相交流生活生命的经验。这段开场白真的是我这些年来最舒服的一场开场白，因为所有的话都在我的脑海当中过了一遍又一遍，我就像一个讲述者在一个舞台上跟大家传授经验一样。你只需要坐在台下，用你自己的思维和判断来想象或者分析我说的每一句话。 OK， 今天晚上就是这个步调。你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我周大准啊，周大准。你可以通过花椒搜索十点打赌机看到我的视频直播。今天我穿了一个黄色的这个非常舒适的美国潮牌啊，非常舒服，非常 oversize。 生活一定让我们舒服一点，不要太过于紧绷。还有就是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就是你们了。你可以来看到找到十点打陆机的直播间来看我的直播。人生有很多的经历要去分享，从何说起？从我离开家的那一刻开始说起吧。我2003年8月6号来到北京。我至今记得我来到北京是我非常的就是那个想法非常的执拗，我也没有考虑父母的感受，真的没有考虑。我那时候没有成熟到像现在这个样子，其实现在也没有多成熟了，但我会觉得义无反顾的离开那个山东的家来到北京，一个人都不认识，为了我的理想，为了我的对自己的一些想象哈。当然父母也只能是成全，就像那首歌里说文朵啊，咱家桂花香正浓，就是父亲母亲看着我的背影的时候，我真的还不知道他们心里想了些什么。以后的十几年他们生活的经历我参与的真的很少，也就是打个电话回家过个年，彼此这样度过了很多个日子。我想再看直播听直播的人，其中就有跟我经历相同的朋友和伙伴。你在城市打拼，这个城市并不是你从小长大的城市，不是你的故乡，而且你把大半的青春都留在了这里，而且你的父母也坚信地认为他的儿子，他的女儿，他的孩子可以在他选择的这个地方生活下去，结婚生子。离开家的时候需要勇气。我不知道你的家乡在哪里，看我直播听我直播的你们都在哪里呢？是祖国的哪些地方？你现在在北京过得怎么样？是不是可以解决你的温饱问题？是不是可以去满足你的对一些物质的追逐？比如说你谈个恋爱的时候不吝啬给女友买个礼物，你看到了一个想要的东西，你可以不考虑的买下来，然后再去为另外一个东西去奋斗呢？带着很多很多的想法，谢谢你走进今天的十点打陆机。第一首歌《至上励合》，我们觉得这个组合是那种你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放羊，是这种青春向上的组合。其实他们有首歌曲我也推荐给各位，在22:08钟的时候推荐给正在进场的朋友们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至上励合》小镇青年。小镇青年有首歌叫小镇姑娘，是陶喆的作品，非常的有个性。小镇青年呢，就是缓缓地道出一个故事，也是我们成长当中所经历的故事。 我离开南方试着的那座城，童年是断线的风筝，你怕慢怕一天重复了一生，我这票根没写下回程。这一路风吹得大声，摔得很好，希望用黑暗陪衬，几个人追痛了脚跟，一起撑，怕辜负那年离家的我们。小小的城，大大的城，少年听见远方一声声，支撑有你陪我吹过风筝，我 相信学聪明以后的单纯，你继续现实里天真，永远的旅程，永远的我们，回头少年在等。 偏偏少年有大把的理想，也富豪身体好体格，也许会缺少一些生活生命的经验，而那个坚强的义无反顾的清瘦的身影在风中漫步，经过雨打风吹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如果现在是一个37岁的我，看到27岁的我的时候，我一定会对他说，你做得很棒，谢谢你这一路的坚持，加油啊，未来会更好，我希望你每天过得精彩，每天过得真实，而不是虚伪，而不是行尸走肉一般的走在街上，要多去想，多去做，面对所有的问题要努力的解决，即使我们失败，即使我们哭过。 小小的针，大大的针，少年听见远方一声声，南方的针，想的城，心在夜深，记住我们。你别怕风雪遮住你的围城，走吧，有好故事发生。永远的旅程，永远 少年，多么让人羡慕的一个词汇。少年，青年，愿你变成自己那个永远不讨厌的人。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答录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答录机，见字如面。谢谢你不停地进入十点答录机的朋友们啊！刚刚看到了有这个 Wendy， 然后捡起你的虚伪好名字，韩飞红尘回答我啊，想要找个女闺蜜，然后不要再等待啊，海的天空的天空，念念意意，还有瓶子久治不病，官人飘落瞬间。谢谢你们陆续进场，如果你是刚刚进场的朋友，看到的这个直播间，我真的非常希望你把这个直播间分享到你的朋友圈，让更多更多的喜欢夜晚音乐的交流的好朋友来到十点答录机，让更多的人了解。雪儿姑娘说，你经常熬夜吗？ 我在2008年之前我是经常熬夜，因为我要做音乐的一些工作，我会做一些音乐的编曲和演奏的部分。但之后呢会好一些，而且这个夜晚的节目，你想啊，我23点下直播之后，我回到家11点半，然后我大概每晚12点半我要强制自己入睡，因为第二天还有工作。我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不要熬夜啊，但是熬夜呢真的是要好好的对待自己，需要第二天在有空闲的时候呢去补一补中午的这样一个睡眠啊，因为睡眠真的对一个人特别的重要。雪儿姑娘，你是主持人吗？你问我是主持人，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你可以去百度搜搜我，你可以去新浪微博找一找我。谢谢 Mrs. 白宝，声音好好听，是你的真心话吗？还是你是机器人，不是一个真实的用户？不管你是不是机器人和真实的用户，我都谢谢你来到十点大陆及见字如面的环节。我有一个听友叫宋文暖，是一个四川的姑娘，她是一个非常真诚的双鱼座女孩啊。她说她要换工作了，一起个国企单位，以后她说她的微信头像朋友圈要严谨，不能装可爱了。你看我们在现实当中会有一些自己的改变，这个改变是非常的有特点，有那种味道的，然后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因为生活的区域的发生的变化，工作的变化，你年龄的增长，朋友圈的扩大，你会规范自己的言行，但是真的不要变成那个自己讨厌的样子。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变成什么样子，你会自己会讨厌呢？大家可以想一想，跟我说一说，什么是你自己讨厌的样子？我自己讨厌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呢？变胖，很胖，然后很不修边幅，然后很世俗。其实我觉得我这一生都不会变成那个样子，因为我比较自律。我这是在夸自己吗？没有没有，我只是想说我们都有一些懒惰的时候，松懈的时候，但是你想想，很多人的期待和你所担负的责任之后呢，就想要变得好起来。我们十点大陆机节目的一个口号就是 To be a better man， 变成更好的人。今天晚上我们会想想那些作为青年人或年轻人，或正在求职，或者在实现自我价值路上有一些蛮突破的瞬间瓶颈的时候，你可以跟我讲一讲。我是一个37岁的男子，我有一些社会经验，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你们有什么困惑问题也可以跟我来说，我可以真的是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希望你们也可以信任我，把你们的问题扔给我，我给你们解答。理想就是理想，现实的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我们尽量在现实当中活出自己的样子，不变成自己讨厌的样子，对吗？第二首歌呢来自陈奕迅，白色球鞋。我真的喜欢球鞋，我也是 sneaker、我有很多的球鞋，当我穿上白色球鞋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步履轻盈，像一个清白少年一样啊。 到一定年纪，总算明白美好的事物，好像大部分都在青春时候发生。那天无意中翻出了那双发黄的白色球鞋，依然还有心跳温度。城市许多的路，他总低着头听我的梦和心事。那一天笑着对我说，随我的白球鞋的脚步，好像可以走到幸福。忽然他让我感觉自己已不再孤独，在未知的明天去建筑美好青春的爱情和曾经走过的路。变成城市换成另一种面目，如今大了那样感动， 省了街灯和书，有许多已不知去处。想起来我然感觉曾经自己孤独，你是否已走到你要的幸福？美好青春的爱情和曾经走过的路，变成城市换成另一种面目，如今大了那样感动难重复，幸福和那双球鞋放弃最深处。现在想起却面目模糊，只剩唏嘘感触。美好青春的爱情和曾经走过的路，变迁城市换成另一种。 想起那些穿白色球鞋的日子啊，穿脏了之后还用那种特别的那种白色的膏体去涂抹那个球鞋，刷完之后用那个应该是手指把它吸干。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这样歌曲一下子回到我们的身边。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你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大陆机。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10月16号星期二的晚上22:23，欢迎你走进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如果你把我当朋友的话，一定会帮你当成更好的朋友。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欢迎你来哦。今天晚上我们来讲讲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去否认这样一个存在的现象，理想真的是有些束之高阁，或者在远方等待着我们。很多有同一理想的人，比如说10个人喜欢音乐，有9个人的坚持放弃掉了，最后那一个一直坚持没有放弃，然后他不停的碰壁，被人诋毁，或者被人说啊，你这个歌怎么能这么唱呢？这个曲子不能这么编，你不适合干这行，你去干录音好了，不要再编曲了。可是他们义无反顾的坚持了下来，而最终成为了一个优秀的音乐工作者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理想实现的过程，就在不断的诋毁，不断的否定自己，肯定自己之后，才能做到自己喜欢的职业。比如说很多音乐励志的故事哈。那今天来场的所有的朋友呢，都谢谢大家关注了我哈。有很多，有六六小姐姐，有寻梦，谢谢你，还有 Rainbow 彩虹啊，还有利诺送我的太阳礼物。今天晚上还意外的很多很多的朋友 来到节目当中啊。谢谢你们喜欢我的声音，喜欢这个节目啊。我知道有很多青年的朋友在关注我们的青年广播。我一开始对这个节目的定位说是会有跟我同样的人啊，同龄人。其实经过调查之后呢，其实看我直播的朋友大概维系在15岁到35岁之间啊。我还是一个37岁的朋友，所以说我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是对的话，刚刚有一位朋友说的很准啊，问我说你觉得爱情重要还是物质更重要一点呢？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爱情一定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嫁给了一个你不爱的人，或者你不喜欢的人，他能带给你很充实的物质生活，那只是我觉得那个是跟这个人类情感背道而驰的一种选择。你不觉得你每天演戏很累吗？如果你嫁给物质的话，你每天醒来，每天睡去，睁眼看到他的样子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你们之后的生活会是什么 ？Anyway， 所以说，爱情真的是情感，真实的情感是最最重要的前提支撑。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微妙的一种感觉。虽然现在很多的问题说物质真的很重要，那没钱怎么去谈恋爱，怎么去维系呢？可是如果没有爱的婚姻，没有爱的恋爱，姑娘们，你们想去谈吗？说真心话啊！从我们咕咕坠地那一刻开始，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小伙子们，你们会这样做吗 ？To be a better man， so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真实、真情。每一次出现在一个人面前的时候，都是全心全意的出现。即使你穿的没有全身名牌，没有让你觉得华容富贵，但是你看到那个人的时候，你的眼睛是发光发亮的。这一点金钱买不到，你没有发觉在生活当中、生命里那些我们金钱买不到的东西才是珍贵的，比如说真爱，比如说一个忘记所有的拥抱。所以我要提醒那些少年朋友们、那些青年朋友们，择偶的时候也很关键啊、应该是有这样一个理念，我觉得还不错，说面包我自己可以去买啊、你只负责给我爱情就好了，我觉得这样是对的。OK， 说了这么多呢，谢谢所有朋友的支持，谢谢 Rainbow 为我加的标签啊、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于李荣浩，叫做《少年》啊、我就非常喜欢这个之前的 Acapella 的一种分享，我也希望今天晚上所有的歌曲、都适合大家的品味。对，就像丽诺说的，一起努力争取物质，爱的天荒地老，海枯石烂。That's right。 就像是森林和大海，就像小鸟和蚂蚁一样，少年啊，你好吗？去吧，去蓝天白云下。 犯所有人都犯的错。也许你会为一些人受些折磨，也许你早已一万千种可能，人生就是这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是有足够的魅力让我们的之间没有任何的距离。刚刚我在跟着李荣浩这首歌一起哼唱的时候呢，特别是升到那个副歌的部分，会觉得生活真的还挺美好的，一切都是我们想象的那种感受，而且不会因为时间的改变让我们变成那种自己讨厌的人。有些事情是无法改变，比如说我们的皱纹越来越多，比如说有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自己无奈的时候，你说身体跟不上你的身体跟不上你的技术，比如打篮球的运动员之好，特别是运动员啊。但是我们有经验，我们可以有难得的经验分享给年轻的朋友，不让他们犯错。在点一首歌的环节当中呢，我今天要特别推荐一首非常非常动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日本的我非常尊重的音乐人玉置浩二先生。也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不管是在远方的还是在身边的朋友，都能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刚刚看到了 Monkey 喵哥在江苏常州的朋友关注了我，他的这个 ID 的这个语言叫做心狠点，傲气点，难过就会少一点，不错，没问题。我也希望大家呢有自己的生活态度，也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过得顺心如意，不忘初衷，不要改变那个真正的自己。也许容颜会改变，但是心是不会被变掉的。你看到那个令人触动的场景和画面以及让你感动的事情的时候，你所表露出来的羞涩、不确定、真实的反馈，都是人世当中最美丽的场景。这首歌来自于玉置浩二 Friend。 言えないまま君の影の中に今涙が落ちてゆく 的时候，我就想起我远方的很多朋友啊，也许在北京呢也见不到几面的朋友，他们在各自的生活圈子里忙碌的工作着，我希望他们健康快乐。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大家好，我是刘沁。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你从不知我是你生。 我是黄国伦，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想说我们是同一类人，真的，我在夜晚见识了很多很多有趣的灵魂和个体哈、就像我们的大轩是学日语的，刚刚说也是因为这个日语专业的缘故，他觉得日本的歌曲非常适合表达情绪。我个人也非常喜欢日本的音乐，永远是亚洲最厉害的一个团体啊，永远都是最前沿的标志，不管是那些老艺人老歌手，还是我特别欣赏欣赏坂本龙一的音乐风格，我觉得他是全世界最棒的音乐人之一哈，坂本龙一是越老越帅气的那类型的歌手，我也希啊，还有音乐人，我也希望大家多多听音乐，从音乐当中找到自己幸福的所在，能让自己心安的部分。刚刚呢，六六姐姐说这个节目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每周一到周五是我出现的节目当中，22点到23点钟，到了大概是周六周日呢是甜甜出现啊。我听到耳机里有一些那个杂音啊、我现在特别受不了耳机有杂音的感觉，也是这一点一直会觉得自己有一点点的这种像叫所谓的耳朵洁癖啊、也许是因为自己声音太好了吧。哎呦，哎，你在说什么？不要这样。今天我们是说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什么叫声音太好听呢？声音太好听是大家说才是好听，你自己觉得好听有什么用呢？对啊对啊。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必须对自己自信，自信自己的前提才有可能打动感染到别人，我说的是不是？如果你连自己的自信都建立不起来，你又何尝去感动和推动别人呢？所以有一点点的自信 是很重要和很必要的。我记得我第一次上舞台唱歌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流行那种有裤线的裤子，你们有穿过吗？有裤线的裤子，然后是的确凉那种的，下垂很厉害。然后夏天上台之后呢，我第一次上台面对那么多的听众和观众的时候，特别是观众我唱歌嘛，然后我的腿都一直抖，那个裤子那个裤线都来回摆动，就控制不住的抖动。上台多了之后，你的经验丰富了，然后你就不会再抖动了，你会把所有的专注歌曲的演唱当中，不会在意下面听众和观众的感受。真正好的人来疯的歌手是这样的，你站在台上之后，下面你就当一大群全都是白菜啊！你只知道你这个人在舞台上，这个舞台就是你的，你完全表达你自己就 OK 的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也希望你呢，在做你的那个自己的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前提是什么呢？兴趣点。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一定是不会轻易达到你想要的那种情感和生理的体验的。就比如说爱情这件事情，如果你觉得谈恋爱的时候你不爱这个人，而且就跟他在一起了，那这是谈恋爱吗？这不是耍流氓吗？很简单的事情。 So 一切的事情都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哦。时间来到了22:42，谢谢大家陆续进场的好朋友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要送给身边的朋友。其实我不管是我37岁的时候，27岁的也好，也许你现在也27岁或者20岁，正在经历的事情，我们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有大把的精力去面对这个现实当中不期而遇的发生的事情。只要我们一起努力加油，一切都会解决掉的。我想对你说，我们都一样，都曾经轻狂过。碰壁过，碰一鼻子灰，然后骄傲过，失落过，觉得自己我是不是不太适合这个职业，我该是不是重新走一条路。 Anyway 坚持 Hold on 哦。 推开窗看见星星依然守在夜空中，心中不免多了些暖暖的感动，闪一闪的光，努力把黑夜点亮，气氛如此安详。你在我的生命中是那最闪亮的星，一直在无声夜空守护着我们的梦。世界那么大，我的爱只想要你懂，陪伴我无尽旅程。你知道我的梦，你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们感受都相同，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努力的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分享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 照亮。 张杰的歌声，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们都一样》，希望在夜色让我们找到一些阳光的温暖的感受哈。 我是摄影师汤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说了一些青年的话题之后呢，要说说我这个年龄经历的话题，因为我现在37岁哈，我会经历一些事情呢。我有一些朋友已经结婚，甚至有小孩了哈。然后很多朋友在说生小孩之后呢，两人世界几乎变成了空白，那不然怎么办呢？孩子慢慢的成长，然后需要你去照顾他们。然后有些妈妈在生第一个小孩的时候会跟我说，我要生第二个小孩。可是现在生完第一个小孩之后呢，很多年轻的妈妈爸爸们说，好像放弃了这样一个想法。确实这个在大城市工作生活学习的话节奏很快很累的哈，然后有很多的人会放弃一些自己以前的想象哈，会把自己的精力放到第一个这个孩子身上，其实都是可以完全理解的事情，但是我想告诉各位，一定要把自己搞得太累太辛苦。当然孩子的成长是有代价的，还有就是他会带给你很多的欢乐和快乐，我们真的是要找到那个最合适养育孩子的方式和方法，而不是攀比而给自己施加很多的压力。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是耳根子比较软的那类朋友，比如说有一个事情呢，几个妈妈一撮合，哎，就会想说给他报个班吧，几个爸爸一撮合给他报个兴趣班吧，然后孩子在上学前班的这个同时还要经历特别特别多的课外的压力，他本来就是一个放松的年纪，小学的时候就是学习基础的东西哈，但是不是每个家长都有这样的心情和这样的层次去理解这个教育的方面的事情啊。我也希望呢，我们也变得轻松一点，简单一点，孩子也没有那么辛苦，这样大家都不那么辛苦了，那一切就会 OK 了哈。有些人会很恐惧，在心里说，哎，这个孩子会不会生病啊？会不会这个早下地走路腿会不直啊？我请你相信，一切的疑虑都会随着时间的一个一个的问题会为你解答过来的啊。你在害怕些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你在害怕些什么。我希望 no fear in your heart， 我也希望没有任何的恐惧在我们的心里，有请朴树哦。 你在躲避什么？ 不要躲避了，敞开怀抱，胸飞啊！看着蓝空啊，蓝天和天空叫蓝空啊，大声的叫一叫，趁着阳光照在你身上的时候，旋转一下，这个世界就是你的，就是美好的世界。 你想去约谁呢？曾经下跪这冷漠的世界，曾将你善待， 所以你厌恶危险。这缘看得熟，敢不敢将一番坠落，坠入黑暗中，坠入泥土中，海阔天空，就让我来走心的痛，我都拿走，让再次亮出红红。 渐渐习惯谎言。Being it's a little wrong， 眼泪没有草原，只忘了你是马。这一轮开个手，敢不敢让一番坠落，坠入黑暗中，坠入泥土中，海阔天空，就让我来从写的痛都拿走，让我再次两手空空，只有奄奄一息过那个真正的我，他才能够大声。哦，那才是我，哦，那才是我，那个发光的， 其实朴树呢最近的作品都有一种声场音浪的感觉，用强大的吉他，随身吉他的这样一个音浪推起一些人情绪的部分。我也希望任何的恐惧都不要在我们的心里。时间来到22:55，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你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大陆机。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时间过得很快，十点大陆机每天晚上与你准时听见。我也希望所有今天进场的朋友呢，我说的这些浅显的我所经历的人生道理可以帮到各位，我们一起不要变成自己讨厌的人， to be a better man， 变成更好的人，不论是青年人、中年人还是老年人哦，不管是男生女生还是小孩子啊，我都希望大家能活出自己真实的样子，而不是虚伪的去面对自己的影子的时候，你就觉得讨厌自己。每当我们回到家里的浴室的镜子看到自己的时候，虽然疲惫，但是你这一天都是充实的、有力量的、向上的、阳光的， that's okay 就好了。最后一首歌，让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还有献上李泉先生的这首一起，也不要忘记接下来伍哲通先生的夜歌啊，明天同一时间还在直播间，我等你来找我。 Love is love， 谢谢你们今天晚上来看我，我下班了，我要走长安街上的老道路上走一走了。 See you， 拜拜。 如果眼泪能将一切时间来倒转，我愿意用所有的微笑来交换。如果爱了，就在彼此心里轻轻放着，是你也许应该让他就这样平凡地走完，一起让故事翻过偶然。 找回